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2-3级，最低气温0-3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的广播频率是 FM 107.3 AM 1026。今夜思雨时是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我们会和大家在节目中讨论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听友提出来的，我们会在节目中来为大家解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呢，我都会打开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会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么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微信号联络我们的节目，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微信号和节目是同名的，今夜思雨时。也可以通过新浪我的微博留下想和我们互动的一些情感问题，无论是您还是您的亲朋好友，如果遇到了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情感困惑，想和广播节目来讨论，记得由我们今夜思雨时每天播出。如果您不在北京，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APP， 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有一位这个女士就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婚姻不幸，旁边呢也有朋友在劝说大不了就离婚呗，孩子呢现在是4岁，自己和丈夫算是婚前没有搞好关系，婚后关系就更糟了吧，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和他结婚了，结果没想到结婚之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除了没有家暴之外，他其实什么事儿都做过了，所以呢我是想离婚，但是又想到离婚之后会遇到什么呢，孩子那么小，我作为一名女性，职业女性有收入，但是收入就属于这个城市当中非常一般的收入，勉强可能够我和孩子糊口的，如果要让他给孩子付这个抚养费的话，可能我们的生活费会稍稍的好那么一丁点儿，也是有限的，另外就是精神上我要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呀，还有就是想了解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必须要离婚的呀，不离婚在这段婚姻中如果耗下去的话，我也知道生活是挺没有意思的，但是想一想离婚会不会比现在会更可怕呢。 这个什么样子的情况是可以离婚的，这个没有定数啊。很多人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一个不什么的理由就离婚了。我们给他举举例子吧，就是我原来做咨询，有的人就是想离婚了，他就不想在婚姻里了，他还就离婚了，还有的人是因为不爱了，感觉不到爱和快乐就离婚了，还有人是因为对方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了。这个不可饶恕也是每个人不一样，跟每个人的自己的底线价值观有关等等，这些都能成为离婚的理由很多，所以这个还真没有标准答案，看你自己怎么去 考虑这段婚姻，你在这段婚姻里边得到了什么？ 嗯 啊，是不是有你想要的东西？还有就是，是不是有你特别不想要的东西？这些你自己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嗯， 但是明显反过来，我们会感觉他从进入婚姻到现在，在婚姻里边到可能有这个婚姻的念头，好像自己都稀里糊涂的，是吧？ 是的， 对吧？ 嗯， 不知道这个怎么就结婚了，这是他的原话，我记得是。 对，而且结婚前关系就不好，结婚以后更糟糕。这是为什么呀？ 对对，这个我觉得这是他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 哦， 就是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稀里糊涂的感情不好，怎么就走进婚姻了呢？ 嗯， 啊，走进婚姻会离开什么？ 嗯， 可能走进婚姻让他能离开或者暂时离开的那个东西，可能才是他真正要去思考的焦点，而不是说什么样的婚姻要离婚，什么样的婚姻不离婚，等等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倒不重要了。 嗯 嗯，这个可以定义为需要个人成长一下会比较好，嗯，类似于这个。 嗯，但是确实很多人会觉得要考虑离婚的时候啊，心里会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 嗯， 对于离婚以后的生活也会有一些担心。 嗯，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想请教一下董老师，男人和女人他们是会不同的吧？ 对对对， 对于离婚以后， 对， 自己的这个生活会怎样？ 嗯， 自己的情绪会如何？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哈。 有很大的不同。 嗯， 这个不同会因为一个因素而变得相同。 嗯， 就是如果两个人是互相相爱的，十分相爱的，当然这就不构成离婚的条件。所以再往后推演一步，比如说这个男人很爱这个女人，离婚了，跟这个时候跟女人离婚之后的感受差不多。 哦，就是那种很被动的离婚，然后还爱着对方， 对 他也有那种被抛弃的感觉， 哎，没错没错， 被遗弃的感觉，甚至这个生活中会觉得 无望了， 无望也怀疑自己， 怀疑自己了， 对，也是觉得自己的婚姻失败了，也觉得自尊心受挫了。那这个男人和女人都是 一样的，对 对。 还有一个，这是个先决条件啊，还有一个在通常意义上，很多男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国内的哈的男同胞哈， 嗯， 他是个空心的。空心呢是什么意思呢？它保有生物本能性的东西， 嗯 啊，还有一部分教化的东西， 嗯， 就是道德层面教化的东西， 嗯， 那这两个中间其实很有一部分是情感的东西，情感的东西，爱的能力的东西，它没有。他初认识这个女孩要进入婚姻，就是热恋期的时候，他能被激发出来，这种强烈的爱和占有欲啊，能激发的他好像表现得很好， 表现得像有爱的能力了， 像爱的能力了， 嗯， 但是一旦进入婚姻得到了。然后这个时间也过了，进入平淡期了，他这种没爱的能力不足一下就显露出来了。 嗯， 所以他更多的还是那种本能上的欲望占主动，还有那个教化的东西占主动，这两个都让他感觉到束缚。 嗯， 就是道德的对本能的本身它就是个束缚的东西嘛。 对， 对吧？除非你能升华，要不能升华就是个束缚。 对， 所以在这种条件下离婚之后，男的有的时候他会有短暂的解脱感。 嗯， 他只是这是一种感觉，当然他也会带来那种以后生活上的怎么办呀，一些很繁琐的事情给他带来的忧虑也会有。 嗯 啊，这个是一个不同。还有另一个不同呢，就是现在社会对男人更宽容， 嗯， 目前也还依然如此啊，对女人更这个， 对，更严苛一点， 严苛一些。比如说一个男人离了婚，可能再去找不是那么难。 嗯， 一个女人离了婚，假如再带着孩子，普遍认为可能挺难。 对 啊，她自己有时候也会这么认为，可能会降低自己的择偶条件。嗯，这就不幸福了。 嗯 啊，你降低择偶条件，走入婚姻不就是凑合了吗？ 嗯， 哎，就会导致不幸福，这也是一种区别。还有一个不同就是男性社会功能比较强， 嗯， 也就是挣钱， 嗯， 适应社会。 对， 好多女性结婚之后，为了家庭，可能社会功能有的就减弱了。 对， 全心照顾家了，这时候离婚对女人来讲就很不公平，她必须考虑到我将来怎么生存的问题，我的生活质量是不是会下跌的问题。 嗯， 所以是在哪法国吗？在哪个国家？ 嗯， 要离一次婚是离不起的。 啊，对，你要这个 男的要为这女的要支付，反正是很 后半生的这个生活费用。 哎，对对对，所以你除非你很有钱。要不然你是离不起婚的。 对， 哎，所以我觉得还挺好哈，对吧？ 对， 因为相对来讲，女性我们必须承认她还是弱势的。 嗯 啊，所以可能会有这些不同吧。 嗯，那有一些女性哈，她们在离婚之前，她们自己当然也会做一些心理准备，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女性， 看上去应该差不多也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中年吧，因为倒也不至于就是可能三十多岁的样子，因为孩子四五岁吧。 对。 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她们这样带着孩子要离异，她们可能也会做一个心理准备，比如说我的后半辈子也可能就一个人过下去了。 对。 也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她们在离婚之后，她们会有那么几年积极的去寻找下一个生活伴侣。但是就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样，可能离异以后的女性，她再想去找生活伴侣，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限制。包括她带着孩子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些限制， 对， 他可能再能选到更理想的伴侣，甚至很多人会想，我要找的是比我的前夫更好的那个伴侣吧， 对， 这就变得挺难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这个在真的要决定离婚的时候，我们对未来，我们女性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展望才更合适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建设。 对， 我始终认为社会适应能力经过努力，可能苦个一两年也会有不错的这种变化。 对， 心理上的建设呢，就是你得离一个有觉悟的婚，就不能白离。你从这段婚姻当中得到了什么？为什么离的？明白了，你明白了之后，你给自己一个定义。很多女性之所以从婚姻当中能走出来，并且又找到更幸福的生活，就是再婚更幸福了哈。 对， 有这么两点是共通的。第一点，离明白了这个婚。她觉得自己该离。这个决定是对的。当一旦你决定这个决定是对的时候，你会给自己一个内在的奖励。你做了一个重大的正确的选择， 对 啊，这样的话人又会站起来。 对，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离婚的这段时间里边，他们没有着急的去进入下一段关系。不管是为了寻求依赖还是避免孤独，他没有去进入下一段关系，他更好的在建设和发展自己。他们好多都是在自己就能把日子过得很好了，他发现离婚之后，我自己带一孩子，我也能把孩子教育得很好，也过得很好。在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另一个人，这个时候两个人建立起来的感情更容易幸福。再一个呢，第三步呢，就是你得想到婚后啊，你们毕竟是再婚家庭，可能有很多过往，有可能男方也是再婚， 对， 他有他的前妻和孩子，你是再婚，你有你的前夫和孩子，那么两个拖着尾巴的家庭，这属于哈，走到一起，尾巴难免会碰到一起， 对， 这个时候你们要想好怎么办。把这些想周全了，我觉得其实婚姻不幸福，选择结束到那段婚姻可能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要离一个有觉悟的婚。 对， 也就是说真的觉得那个婚该离，为什么要离，自己如果真的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也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那你后半生可能走起来才会更稳一些，更从容一些哈。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是说我想知道对异性朋友和恋爱对象的感觉是怎么区分啊？我和一位男生特别聊得来，但是我并没有心动的感觉，这是我的问题吗？还有，我对另外一个异性很有兴趣，见到他的时候会脸红，会很紧张，见不到他的时候会想念他，但是我并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暗恋呢？而且我不想，或者说我不敢主动的去联系他，我也不知道他对我有没有一丝丝的感觉。我觉得我的内心好像还是挺软弱的哦。 不软弱，这个不管男的女的，面对自己爱的人的时候总是会自卑，和变得幼稚然后总是想遮遮掩掩，明明喜欢呢反倒会表现出来的不在乎，明明想靠近呢反倒表现出来的是要刻意远离，就为了掩藏自己的真心嘛，生怕那个真心拿出来之后没有得到期望的那个回馈会受伤， 对， 会不好意思 大概是这么一个心理过程。他第一个问题是哪个是爱情，是吧？ 对，他第一个问题就想知道的是异性朋友和恋爱对象的感觉是怎么区分的。按说很多人不会觉得这种感觉很明显吗？看来他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哈。 对，恋爱经验，这种感觉往往是本能的。 嗯 啊，就是比如我们说一些定义哈， 嗯， 就是带有浪漫色彩的高级情感， 嗯， 这跟一般朋友不一样吧？ 嗯。 第二，总会伴有害羞。 嗯， 心跳加速， 对， 回避，但是回避完又想，这种心理过程， 对， 再一个可能还会分泌点什么催产素之类的， 嗯， 然后让你体验到那种化学反应带来的所有爱的那种感觉， 嗯， 从他的描述来看，我们觉得第二个可能更像爱情。 嗯，对，就是他对那个男生见不到的时候会想念啊， 对对对， 一开口说话会紧张啊， 对对对， 脸会红啊， 对对对， 这个描述明显的是动了心了， 没错没错， 对吧？哎，他前面讲的那个聊得来，一个男生很谈得来，但是没有心动的感觉，那就是一个朋友。 对， 嗯， 差不多， 其实就这样， 就这样。 那对于自己喜欢的那个，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啊。 嗯， 暗恋的时候不敢去表达， 对对对， 但是在心里面又做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小文章， 对， 就是不敢去表达。 对， 那董老师主张表达不表达呢？ 我主张的话就是顺其自然吧。 哦， 我觉得这是最美的时候。 嗯 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非得给一种论调，就比如说爱要大胆说出口， 嗯， 那符合一部分人。 嗯， 有一部分人你不给他主张这个论调，他也大胆说出口，他可是主动了。有一部分人你给他说完这个论调，他更难受， 嗯， 因为他没有勇气去说出口。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对方的爱慕，只是有时候表达的隐晦的很，可能对方感觉不到。有时候对方感觉到跟你有同样的心理，他也不敢确认。 嗯 啊，那这段过程是最美的。 嗯 啊，这段过程慢慢慢慢就会引到一个引爆点，可能自然就会确定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还是保持他的这种原始自然的发展过程吧。 嗯，但有些人一暗恋会暗恋很多年的。 嗯，有他，因为总的来讲，暗恋比这个真正发生恋爱要美。在心里想象的那些美，比实际发生的可能要美得多。这个可能需要解决一下。 嗯， 如果太长时间处在这种暗恋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让自己产生一个内心的自我封闭。 对， 不太容易走出去， 嗯， 不太容易产生新的恋情。 是啊，我认识一个女生，因为暗恋她的一位小同事，那么暗恋了很多年，结果她在这个她年龄都已经蛮大的了， 嗯， 都已经应该到这个适婚的年龄了。 嗯， 每一次她见到的男生，她永远都不会觉得比她暗恋的那个男生好。 嗯， 暗恋的那个男生被她描述的那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 存在，对对对 对, 对， 那简直是又有学识又懂事又善良又这个又那个，那简直是再好不过了哈。 我的天哪！ 啊，对。那所以他再见的所有的男生他都是觉得不行，其实是不是暗恋中最怕的是这个呀？ 是这个，就美化，他会理想化嘛。 嗯， 理想化之后还会演绎呢。 嗯， 他会演绎我假如跟这个人在一起会是怎么样。嗯，他再借助一点现实素材，就是他还能见到那个人吗？ 对，就是最可怕的是这样的。我在节目里也是在后台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嗯， 对方无意中说的一句话，他会觉得他对我有意了。 嗯，对对对对，是的， 对吧？ 对， 对方可能无意中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 嗯， 他一定是上周听到我说了， 嗯， 我觉得男生穿红色衣服特好看。 对对对对， 啊，这个如果说这个男生无意识的说，哎，我这儿多一杯咖啡，你拿去喝吧。 对对对， 他想的是，他都不好意思直接把咖啡给我，他非要这样绕个弯给我。 没错没错，找各种证据。我原来有个朋友，他就是他喜欢一个女孩，有一次那女孩呢找他帮一个小忙，给了他一块巧克力，他可就纠结了。他说巧克力是不是代表爱情？ 啊， 我说好像有这一说。 嗯， 他说一块儿跟一盒有区别吗？我说不知道，这个可能没区别。可能有区别，得看情景。他就纠缠在这个一块跟一盒上了。 啊 到底好久，我记得纠结了好久，到底一块跟一盒。然后他自己开始列举他跟那个女孩的一些事儿，就让我们帮他判断，说他是不是喜欢我。 嗯， 他是不是在暗示给我什么东西。哎呦，好久，得有半年吧。 嗯 嗯，也拽不出来。后来是因为那个女孩离开了北京。 嗯 啊，然后 就好了。 对，离开又没有对他说任何的这种东西，人家就走了。 嗯， 他可能好像一下醒了。 嗯， 好像没那个意思，嗯，这种感觉，嗯。 如果能这个无望的一段暗恋，如果能早醒，其实会好一点吧。 对对对， 至少会让自己更舒服一点。 对， 或者咱们讲现实一点，也不耽搁自己呀， 啊。没错没错，这一恋好几年是个问题， 对吧？特别是女孩子，嗯，你看从27岁恋到了32岁， 哇，5年啊， 最佳的婚恋期都要错过去了。 对， 这个确实是挺为难的一件事情了，啊，哈，嗯嗯。所以。如果真的是暗恋一个人的话，董老师虽然说很美， 嗯， 顺其自然， 嗯， 但是如果真的暗恋进去出不来的话， 不能太过，对， 还是希望能走出来的。 半年吧，我们给个时间。 半年哈， 半年， 好吧，希望，嗯，希望是这样吧。 对， 嗯，有一位女生说， 嗯， 她说，我曾经和一个男的谈过恋爱。这个男的呢是有老婆有孩子的， 嗯， 谈了半年的时间。其实最开始我也知道我是错了，但是可能就是被他各种各样花言巧语所吸引吧， 嗯， 就和他在一起了。现在呢和他已经分开了，我到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新的部门，但是关于和他的这件事情被传开了，因为过去和他有那段感情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两个关系特别好的女生是知道的。这两个关系好的女生呢，都是我的同事。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把这件事情说到了我的新的部门。过去在旧的部门只有这个两个同事知道，没有其他的人说我。再加上在过去的部门中，大家对我的工作能力还是有认可的。可是现在到了新的部门里，别人就开始拿这个说事儿了，瞬间好像这件事情就已经在新的部门传遍了，甚至还有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演绎，说我现在依然是别人的一个小三儿。特别是现在这个部门当中的一些女生都对我有看法，这里边大多数女生都结婚了，男生有一两个没有结婚的。女生对我非常的不友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心想去找过去那两个关系很好的女生女同事去把这事儿说清楚，但是我都不知道找谁，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快抑郁了。刚到一个新部门，很想好好表现，怎么就陷入了这种流言蜚语中呢？ 嗯，原来我们做过一篇文章，就是办公室的流言蜚语 啊，嗯， 挺多的。 嗯， 其实，面对流言蜚语最好的办法哈，第一个就是适当沉默。 嗯， 不去辩解。有时候辩解反而是中了圈套嘛。 对， 流言蜚语就是引起你的这种过激反应啊，或者是一些不理性反应嘛。不去辩解。第二个呢，对于传播流言蜚语的人，说好不说坏。虽然这个人在传你的流言蜚语，但是在谈到这个人的时候还说他好。 哦， 这样的话，慢慢流言蜚语会自动止掉。 嗯嗯， 比如说张三把我的事儿传出去了， 嗯， 啊，我也知道，别人可能也知道是张三传的，别人可能跟我说张三这人怎么怎么样，我还要说张三这人挺好的， 嗯， 哎，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最快的止住流言蜚语的方法。 哦， 就这两个，其他的各种方法分析来分析去，都会有中套的感觉。 哦， 之所以传你的流言蜚语，就是希望你乱，或者是人家一个谈资， 嗯， 你只要一动就是在表演。 嗯， 就是把人家传的那些内容表演出来，呈现出来给人家看。因为流言蜚语它具有迷幻性，而且传播速度极快。 嗯， 它越说的不真实，它越容易有人信。 嗯， 越真实越没人信。所以人的无意识里边都希望这东西虚构的炫一点，这故事情节更跳跃一些，当事人更疯狂一些。一这样就等于正好就呼应了，一呼应就受伤害了。所以尽量的就选择让他们传去吧，对传播的人还抱有向善的态度，这个并不难。原来我们去这个有过一个小的调研，就是说是选择去跟那个流言蜚语的人对抗更容易一些，还是选择不去理他们，甚至别人问起的时候还说他们的好更容易一些。大多数人选择后者更容易一些。 嗯， 因为对抗真的无从下手。 嗯， 你怎么对抗？你说我不是小三儿，你怎么辩解自己呢？ 对， 对吧？就是没法说，而且他的这个流言蜚语呢，还有部分事实。 嗯， 有的真是造谣。 对， 那个好办一些。 对， 对他这个还有一部分事实。 是啊，是他过去的一段过往经历呗。 过往经历， 可能那时候跟 好朋友好同事说了， 对对对， 对吧，人家现在拿这个来说事儿了， 来说事儿了，对，所以试试我刚才说的那两个方法吧。 这里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那我们回答问题的节目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互动各种情感问题，每天22点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周一至周五的时间都是解答大家这些情感的问题，周六周日是为大家播读一些好听的情感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情感的观点。您每一个人，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每一位朋友其实都能参与我们的节目。生活中如果我们遇到了恋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伴侣关系问题，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发微信的方式哈。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就会看到各位的微信。那么微信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参与，微信可以关注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所以微信是可以发送给我的。另外还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中大家可以给我发私信，可以给我留言，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我也会看到我们新浪的微博，看看大家留下来的这些问题，我们会在节目中来为各位做解答。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想逃避的感情，他并没有勇气，伤了人不伤心，看着他我就有一种莫名心动，爱着他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了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趣同道，行至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 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中。如果您在北京，当然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FM 107.3 AM 1026，每天晚上22点《今夜思雨时》都会播出。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找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专门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节目。也就是您的生活中如果有任何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可以试试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我们的互动的方式、联系的方式，关注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两个字，私人的私，私密的私，语言的语，时间的时。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发送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一位女生说，我现在确定我老公就是一个妈宝男，他和他妈妈的关系确实是挺好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话都要听他妈妈的。而且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儿，他已经长这么大了，他妈妈在每次我们要出去吃饭的时候经常都会说不要喝可乐啊。虽然我老公这个人特别爱喝可乐，但是听他妈说了这个话之后，想喝可乐的时候也会忍一忍。有的时候想喝可乐叫了可乐就对我说别跟妈说，他妈有的时候还会给他通话的时候让他发视频，而且每天都要问他生活中很琐碎的事情。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他妈妈也要了解，甚至包括我们夫妻之间一些比较私密的事情他妈妈也要了解。而我老公这个人甚至还会向他妈妈去说这些，这是最让我不能够容忍的。我现在希望的是他妈妈和他之间的联系能少一些，他妈妈能够不问一些我不愿意让他妈妈知道的事情。其实喝不喝可乐这事儿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不希望他妈妈事事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他妈妈的眼中好像我老公还像是一个幼儿园的小宝宝一样，这是我不喜欢的。我老公我觉得也有成年人的那一面，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妈妈管得太多了，他有的时候确实比较孩子气。恋爱的时候我挺喜欢他那种孩子气，因为我稍稍有一点那种大女子气，所以和他还挺搭。但是他什么事都跟他妈说，现在我有点受不了了。该怎么办？怎么能让他和他妈妈离得远一点儿？ 这个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就是目的是让他妈跟他妈妈离得远一点，但做的时候呢要试图让他跟他妈妈离得近一点，这样会比较容易做到。这里边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你不能去分裂掉或者断开你跟他的这个联盟。 啊，就是你们两个的这种夫妻关系联盟，你不能老指责他，说你是个妈宝男，什么都听你妈的，这样越指责等于是越往外推他，他就更容易去他妈那儿去说一些不该该说不该说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建立起这些联盟来里边之后呢，变被动的被问，就是被他妈妈问啊，变成有节奏性的主动的跟他妈妈的接触和汇报。 嗯， 当然这里边拒绝隐私信息， 对， 他先生愿意说可以背着你去说，那个我们也管不了，但是拒绝在你知情的情况下说，就让他知道这个态度啊，这是一个。慢慢慢慢这样走一段时间之后呢，你要跟先生慢慢的商量一个底线啊，就是跟妈妈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一定是先从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开始，别触及到所谓孝与不孝的问题。 嗯 啊，也别触及到到底是对我好还是对你妈好的问题，不触及这些问题，只是说我哎，我们有些东西可以不跟妈妈说，有些东西我们去老找妈妈说， 嗯， 哎，这样就 OK。然后再紧接下来还有一步就是，你比较大女子，她比较有一部分是小男人， 对， 这个有时候可能也会固化她那种妈宝男的一些特质。 哦， 嗯，看看能不能你慢慢的就是，你可以大女人，但别那么频次高， 嗯， 啊，也让她有一些。自己可以先发挥出男人特质的那种事情机会出来，或者你更多的关注他更成人的一面，也有助于他成长。这样一二三四五下来之后，可能慢慢的会对这个问题有好的帮助。当然这个对他来讲挺有挑战的，所以你知道我们一般遇到真正妈宝男的案例，我们就建议咨询。 嗯， 因为这不是你该解决的问题。 嗯， 这是他跟他妈妈要解决的问题。 您说建议咨询是建议，比如说像她丈夫这个妈宝， 对， 来咨询。 对，她要意识到，她要想脱离。那一般好多的都是，爸爸关心的比较少， 嗯， 啊，然后介入的比较少，所以妈妈跟孩子黏的就过紧了。 嗯 嗯 嗯，一位女士说：“我已经离婚了， 嗯， 但我们的离婚没有告诉任何人，离婚呢离得很突然。”离婚的时候是因为某一天我在给孩子洗澡的时候让他来帮忙，他非在旁边打游戏，我就跟他急了，说了几句重话，因为当时洗澡水都快凉了，孩子又那么小，结果他上来就给了我一拳，后来我们就因为这个事情动起了拳脚。我那时候特伤心，我觉得我碰到了他家暴的行为。第二天无论如何他怎么求我，我都抱着孩子和他一起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们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协议。办了离婚，我们现在也没有告诉双方的父母。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家，依然住在一起。但是，当然不是像夫妻那样住在一起了。他呢，说他错了。每个月发了工资，把钱还是给到我手里。他说希望我看在这个份上能够原谅他。离婚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他没有再动过手，而且呢，工资也是都给我的，对孩子也还行吧。可有的时候晚上会不回来，如果我多问一句，他就会说：“你不是和我离婚了吗？”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没有真想好，是不是真的要和他分开呢？现在还在一起，双方家里又不知道，而且过年过节我们就像以前一样，不是回他家就是回我家，我想问问以后该怎么办，他会不会还要动手呢？ 嗯，以后会不会动手不知道，但是现在是双层关系并行，会造成一些有事的时候会造成一些混乱，比如说人家就不回来了，按道理来讲你就管不着人家， 离婚了呀， 离婚了对吧。 嗯， 但是现在呢你们在感情上有没有离开， 嗯， 只是扯了个证， 嗯， 感情还在一起，所以你说你现在是要求人家还是不要求人家，有点不当不正， 嗯 啊，不知道该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至于说他将来还会不会再去家暴，这可能是这位读者就给我们来信的朋友他更关心的一个问题。你看他当天晚上发生家暴之后，第二天就把婚离掉了， 嗯， 说明他很在意这个问题啊。如果这一年没有发生过，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定性为当时是一个纯属的冲动性行为。不一定是一个有惯性的家暴行为， 嗯 啊，所以这个问题你可以先暂时放一放。我的建议是，现在你们要考虑，你们两个要谈一谈，就是 可以怎么谈呢？不一定非得说把那个证再补回来哈，再领结婚证，不要谈清楚你们两个现在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定义一个你们两个现在是个在什么时期，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定义为考察期，那么在考察期双方还得忠于对方，我们试试合适不合适，合适我们就组成一家，所以考察期也不能有违背对方或者是背叛对方的行为，你可以有这么一个说法，要不然的话这种模糊的状态对人的行为其实没有太大约束力，是不太好的，这个环境啊，他们的这个关系环境啊不太好， 对， 容易滋生一些问题， 对，这个你说没有说这个两个人不是夫妻了吧，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屋里，共同养育孩子，而且面对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和这个姻亲关系的时候，那都是以夫妻的面目出现的， 没错， 是吧？ 对。 但是你要说是夫妻嘛，最关键的那个法律手续已经办了， 办了，对啊。 所以，确实真的要想好，你要么去，要么留，是吗？ 没错，没错。要么给双方一个关系的定义。 有一位女士说，我们做了十多年的周末夫妻了。说这个今夜思语室的老师你们好，我想说一下我们家的情况，结婚已经十年了，孩子七岁了，我们俩呢在这个结婚刚刚没多久，他就因为工作上的一个缘由，到离家里边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的城市去上班，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俩就开启了周末夫妻的这种模式，每周五他会下班以后开车回来，然后每周一再去单位。说心里话，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争执，但是因为孩子还小，那时候总是要照顾孩子，而且公公婆婆也是过来帮忙的，和婆婆因为婆婆住在家里，生活上的琐事也有一些婆媳矛盾，当然我还是正确处理了，婆婆呢也算是能有退让吧，现在也都已经习惯了。最初我特希望常常他在我身边，慢慢的我发现我习惯了他不在我身边的生活，以至于到现在他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觉得他的存在其实很没有必要，因为我一个人就完全能够应付我和孩子的生活，没有他两个人的生活更自在，有了他我觉得更麻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聚少离多导致我们情感变淡，觉得很累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不把它上，你可以分层哈，我们有时候处理问题就分层，你就停留在现在这种什么层面上呢，就是聚少离多导致情感上的不适应，比如说我原来更多的时候十年了，我是周一到周五一个人，周六日跟他在一起，这就是习惯嘛， 对， 突然现在他天天都在了，我就不习惯了，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这种习惯和不习惯，不要再上升一层了，上升到是不是有他没他都行，婚姻没必要，不要上升在这一层，你上升在这一层简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就交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告诉自己它是一种不习惯，然后处着处着慢慢再去变习惯，去适应，去学会两个人怎么相处，我觉得就可以了，没必要非上升到这种什么的那一层，关乎到婚姻本质的那一层。 有好多异地相处的夫妻，他们也有这个困惑呢啊，就是大家原先刚刚开始异地的时候挺不适应的，都希望和对方在一起，但是时间长了就会发现人都锻炼出了一种能力，就是哎，我一个人也还行，我一个人有了自己的生活规律，生活习惯， 对， 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长期单身的人，他们也是这样的，你让他们再进入伴侣关系，再进入婚姻，好多人都会觉得有不习惯，有难受，有别扭，有束缚， 对， 那像这样的异地夫妻在团聚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周末夫妻都会有这种感觉，包括长期单身的人，如果他们有机会再进入婚姻的话，他们可能都会觉得我能适应吗？ 对，有的出差长的还有这感觉呢，出了比如说半个月一个月的差， 对对 啊，回来自己也不适应，太太好像也不太适应，俩人总有那么一周就有点磨合期嘛，都一样 啊， 所以不能上升到这个婚姻本质上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其实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 相当强，而且一旦形成习惯还不好改呢。 哦，所以不用担心， 对， 将来还会适应过来的，还会调整过来的哈。 对，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和我男朋友相恋一年多的时间了，但是在我们相恋半年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男朋友感染了艾滋病毒，我们两个人做了相应的一些防范，但是对于未来我还是挺纠结的，要不要和他在一起呢？他的病情会怎样发展呢？我当然催促他定期会到医院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以及该服的药物也都在服用，而且在我知道了之后吧，我有一个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呢是很可怜他，觉得他挺不容易的，另一方面又比较庆幸，因为在我知道之前我其实是很怕他离开我的，在我知道了之后我就没有再怕过了，我觉得他不会离开我。现在呢是谈着谈着双方的父母都觉得我们该考虑结婚的事情了，我现在就很纠结，我要不要和他去结婚呢？我应该怎么样面对自己的内心呢？ 我觉得他把自己的内心写的还是真的是挺坦白的。可能很少有人会做这样的交流，这个一般都会属于到心理学发现的层面，就是他得了病之后我反而踏实了，因为他不会离开我了，这是挺真实的一种内心独白。所以他这个女孩内心还是我觉得是有力量的，有力量就好多事情就好办，至于说结不结婚，结婚以后会怎么样，我这里边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可能我就不太懂了啊，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的生活会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将来有什么风险的可能，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如果他清楚的话，他要想一想这个风险的可能他能不能担， 对 ，如果他现在想一想将来是个很麻烦的事情，这可以成为他做决定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就是他自己袒露的他的那个心理就是他得了这个病我就不担心他会离开我了， 对 ，其实这是一种心理弱势和没有安全感的一种表现吧，所带来的这些东西，这个也是影响他做决策的一个点，所以我希望他把这两个点结合起来去考虑考虑，看看他要不要跟他走进婚姻。 对，这个考虑清楚了自己来做决定 哈。 一位女生说，非常想挽回我的前男友，因为我错了，我知道前男友是一个条件很好，人也很好，其实是非常值得爱的一位男生。我的前男友呢是一个小学教师，对孩子特别的好，工作当中是那种很热情的人，孩子们都特别的喜欢他。有一段时间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支教了，在那个地方呢我认识了一个同来支教的男生，那个男生我觉得不是真喜欢，可能当时也就是生活太寂寞，于是呢我就和那个男生开始有了关系，然后回到我自己家乡之后呢和那个男生还有一些联系，可是真正一些亲密的关系就没有再发生了。问题在于我的男朋友看到了我和那个男生的微信，而那个男生突然就提起了我们在当时在外地的时候，在那个两个人都在支教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的前男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前男友呢很痛苦地对我说了分手，而且说完分手之后就真的不再理我了，微信也不再联络我，拉黑了，那么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回了，我知道他很倔强，他虽然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的人，但是他这个人非黑即白，现在我非常想挽回他， 其实我觉得那是过去了的一段插曲，而且那段事情我绝对放下了。那么我有没有办法还能成功的挽回我的前男友呢？ 嗯，那段插曲发生的时候，他跟他前男友是在恋爱中的是吧？ 是啊，应该是的呗。 应该是的哈。 嗯 ，OK， 那可能需要给前男友一段时间吧。 嗯。 啊，你可能现在做什么也不太有济于事。 我觉得虽然他提的那个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看上去是他和前男友恋爱中，他出去有了一个异地的一个机会，然后和当时其他的一个男孩子同时又发生了关系，然后他又回来了，回来这个关系自然也就不再发生了。但是这个男朋友看到了他跟那个男生的微信， 微信对 是不是 okay, 这个意思吧？ 对， 嗯。 那如果他男朋友真的是如他所说的那种非黑即白，就是非黑即白的人往往比较固执，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给他一些时间，你也可以保持有这个间奏性的联系，轻联系，别非得去求一个什么或达到什么目的，只是告诉他你的存在，或者对他的态度，一个轻联系就可以了，用想法能够联系到的方式，因为这个时候对男生来讲他是个创伤嘛，这个创伤他可能第一步就是要回避掉刺激源，你这时候找他，他不就更烦了吗？他一见到你，他会想起那些事情来，然后等他慢慢之后，这个刺激源被他压抑下去了，或者是就跟手上的老茧，或者有一些抗敏感能力了，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再去想办法吧， 因为女孩子问的问题是说，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喜欢的人物不是生活中真实的人物，我觉得我更喜欢漫画当中的人物，二次元的人物，生活中真实的人物我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个问咱们问题的已经读大学了，但是大吉我不知道哈，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出来怎么办呢？ 我觉得没什么吧，喜欢就喜欢呗，喜欢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不喜欢现实当中的人物，是不是指恋爱？ 应该是指爱情， 对吧？ 对。 那么如果在现实当中他没出现一个能打动你的人，就没有关系了，这是一个问题，他自己要考虑的。第二就是原来谈没谈过恋爱，有没有过心动男生？如果原来也谈过恋爱，有过心动男生，那现在呢，只是限于爱情这个范畴里边，觉得没遇见合适的。其他的跟同学朋友的关系都还很好，并且也没投入这些二次元漫画太久的时间，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呢，这种二次元漫画可能更适合高中生少女，他们可能投入的更多。 对， 我有个亲戚家的孩子，有那么两年，就是满张嘴闭嘴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那里边都是谁，反正什么柱，反正是那种，全是那些人物，然后那个。还办那种 cosplay， 就是那种， 对，是的， 然后还反正书上也是哪儿贴的，反正都是，总有那么一段时间会，我们的人生会交给某个偶像， 对， 会沉浸在某本小说或者某类的世界里，挺好的，我们会回来的，就是给自己点时间，不用把它当成什么问题。 好，一位男孩子问的问题，他说，女朋友比我大7岁，我今年21岁，我对女朋友是真心的，真的是追了她2个月的时间了。我没有觉得她年龄比我大那么多是一个问题。女朋友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女生，很好的一个女生，也挺温柔的。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比我还小呢，就是那种比较娇弱一点的，需要在我身边我能保护她的。所有的这些她的反应是很矛盾，一方面挺享受我和他在一起，如果有2天我有什么事情，比如说没有找他，他就会主动的找我。我现在的生活确实不太稳定，我还在学校读书，他呢已经开始工作了。但是如果我和他靠得太近，他又一个劲儿的告诉我说，我和你是没有未来的，你不要想未来的事情，我自己会找别人结婚的，你不要想和我结婚的事情。我该怎么办啊？我可是真心的对他，我特别希望的是毕业，如果他着急我就娶他，那么怎么样能让他的心里边特踏实呢？ 这种担心往往一个是本能的这种驱使，还有一个就是理性的那种运算哈，或者判断，觉得差7岁是吧？ 差7岁。 21，那边是28。 28， 嗯， 比如说现在在30以内或者在35以内，可能两个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对，在我看来，21和28真的没什么 差 别，对。 但是女生有时候可能会想，我到了40， 嗯， 40跟48， 嗯， 那可能就会有。 有差别了， 对， 对的， 女生会想的多一点，就 是 年龄大的那方也会想的多一点， 对， 嗯，所以如果说你非要去怎么做的话，你就保持一如既往对她的爱就 OK， 因为她这时候自己是不坚定的啊，如果她发现你对她还很坚定，可能会感动到她，让她那个担心给她破解掉， 嗯， 啊，你也不用过多的去说服啊，我见过很多去说服的，说服有时候反而会加重。反而说服不了，就是他有时候会以为是说服起了作用，其实不是，是说服所带出来的那个执着， 嗯， 打动了那个女生。 对，就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在说服我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你的心是很坚定的。 没错没错，反倒不是说服的那个内容， 内容 、那内容没什么可说的。 对，所以你要是喜欢他，你就继续保持对他的好，就 OK 了。 嗯嗯，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这是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内容。您刚才听到的都是我们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新浪微博当中给我们的留言，听众朋友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做这种情感问题的互动，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